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平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到了20多分钟之后，霍刑警说道，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杨艳荣的家就在这里，快走。慕容思炫催促道。于神心中不以为然，暗想此时此刻杨艳荣一定是安然无恙，可是他错了，错的是彻彻底底。当他们三个人来到杨艳荣的家门前时，按了门铃很久，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们破门而入，却发现杨艳荣已经倒在地上气绝身亡。杨艳荣死状十分恐怖，只见他躺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喉咙，脸色黑粉，面容扭曲，似乎在死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于神望着杨艳荣的尸体呆若木鸡，他心中是烦乱不堪，凶手难道真的要提前下手了吗？怎么会这样呢？如果他们能早点到达，也许杨艳荣就不会死了。是自己的自负害死了他吗？是自己成为了那残酷的杀人魔的帮凶吗？霍刑警的脑子里也是一片混乱。此时此刻，霍刑警心想，如果今天能够早一点遇上慕容思炫，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杨艳荣也不会死得不明不白。慕容思炫只瞥了杨艳荣的尸体一眼，便不再多望。他望着天花板愣愣的出神，认真地思索了几十秒之后，他突然间对霍奇霞说道，快去调查一下谁具有杀害杨艳荣的动机。霍奇霞这时回过神来，连连点头，打电话请求支援。不一会儿，霍刑警的几位同事到达了现场，并把现场封锁。警方通过搜索现场和调查杨艳荣的生活圈子，得出了以下结论：死者杨艳荣26岁，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策划部主管。他的致死原因是中了氰酸钾毒素导致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是今天清晨7点到8点之间。霍刑警、于神、慕容思炫是在8点40分赶到现场的，如果他们早一个小时到达，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氰酸钾的毒药放在饮水机的桶装水里。杨艳荣具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几乎每天都会在7点钟左右起床。今天清晨起床后，他从饮水机里倒出了一杯水，一口喝下去，没想到那也是他一辈子所喝的最后一杯水了。一个星期前，杨艳荣的一些居住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到了 L 市旅游，杨艳荣招待了他们，为他们预定了酒店，并且一连几天晚上都陪着他们在酒店里聊天休息，并没有回家。他的同学们是在昨天晚上离开的，所以杨艳荣昨天晚上才回到了这阔别一周的家中。 警方估计凶手就是在杨艳荣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偷偷潜入了杨艳荣的家，并在桶装水里装下了毒药。桶装水的那个饮用桶上有一组指纹，经过鉴定，这组指纹属于一个叫做孙振的男人。巧合的是，孙振对杨艳荣也具有了强烈的杀人动机。孙振原来是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策划部主管，而杨艳荣则是他的下属。后来杨艳荣在老板面前说孙振的坏话，甚至煽风点火，说孙振如何如何滥用职权亏空公款。也正是因为这样，老板相信了杨艳荣的话，辞退了孙振，并且让杨艳荣取代了孙振的职位。孙振对杨艳荣自然是恨之入骨，发誓要向他狠狠的报复。霍刑警还没等把这调查的情况全部说完，慕容思炫已经急不可待的道：“孙振现在在哪？”“他已经不在陆氏了。”于神眉头一皱，大声问道：“他去哪儿了？”“他昨天晚上乘飞机去了 T 市，根据我们的调查，孙振的老家在 T 市。他失业以后在 L 市待了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早已决定要回 T 市去，终于在昨天晚上启程了。”这时慕容思炫问道：“能联系到他吗？”“联系不到，手机关机了，家里电话也没人听。”慕容思炫思考了两秒钟，果断地说道：“马上联系 T 市刑警，叫他们到孙振的家里去。至于我们三个，也要马上赶到 T 市去。”“哎，对了，从这边乘飞机到 T 市要多久？”于神在旁边问道。霍刑警想了想回答道：“飞行时间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算上到机场的时间以及候机的时间，我想我们最快要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孙振的家。”“来不及了。”慕容思炫这时说道：“我们要乘直升飞机过去。”警方的直升飞机上除了驾驶员之外，只有霍刑警、于神和慕容思炫三个人。其中慕容思炫在研究着萧婉山所留下来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霍刑警呢则在用手机跟 T 市的公安局取得联系，而于神则在一旁聆听着霍刑警的通话内容。“可恶！”霍刑警愤愤地挂掉电话，狠狠地骂道：“信号受到干扰，电话里根本说不清楚情况。T 市那边的警察根本不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紧急，我叫他们马上派人去孙振家，他们只是敷衍我说好吧，尽量安排人手过去。”于神咬牙道：“哼，他们根本就是不重视这件案件，已经有四个人死了，难道他们要眼睁睁地看着孙振也被人杀死吗？”慕容思炫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的同时，冷不防地说了一句：“打电话给宇文雅姬，叫他联系 T 市公安局，让那边的人查一下孙振家在哪，并且开一台车到我们直升机降落的地方来等我们，我们一降落就可以直接开车去孙振的家。”“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霍刑警高声说道：“现在只能利用宇文队长的微信了，全国各地的刑警几乎没有哪一个是没有听说过宇文队长名字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也只有宇文队长的这条猛龙才能压住这些地头蛇了。”紧接着霍刑警就致电了宇文雅姬，请求帮助。在电话里，由于信号干扰极大，霍刑警无法把整个案件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只能三言两语地概括了当前的情况的危急。然而宇文雅姬虽然没能完全了解案件，但他知道霍刑警平日处事冷静果断，是一名出色的刑警，现在他请求帮助，那么情况必定是十万火急的，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会立刻联系 T 市公安局的人。霍刑警挂了电话才舒了一口气，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霍刑警拿起手机一看，是留在杨艳荣被杀现场的一个同事打过来的。霍刑警接通了电话，跟同事说了几句，脸上的神色突然变了。他挂了电话之后，于神问道：“怎么了？”霍刑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的同事跟我说，刚刚有一个包裹寄到了杨艳荣的家里，你们猜包裹里面放着什么？”“是什么？”慕容思炫头也不抬地插话：“是那只黑猫的左后肢。”“哼，你真聪明。”霍刑警说道。慕容思炫想了想又说：“ 现在情况是越来越明朗了。慕容思炫，余神望了望慕容思炫，问道：哎，你到底在弄什么呀？这台笔记本上的内容我已经查过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我都分析过了。不用分析，事实将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慕容思炫淡淡地说着。你说什么？余神有些不解地问道。萧婉珊在这台电脑上收到了一封邮件，打开邮件里的附件之后，看到了足以让他心脏病发的恐怖内容。我估计那应该是一段视频，那段视频播放完毕之后，附件里的木马病毒自动运行把视频删除，并且生成了一张图片，图片上出现了黑猫的右前肢。慕容思炫缓缓地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余神愣愣地说。慕容思炫不去理会他，自个儿继续说下去。制造这个木马病毒的人是一个对电脑程序极之精通的高手，不过他写的程序虽然厉害，却也能被我破解。我估计我还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破解他的这个木马病毒。 不会吧，慕容思炫，原来你对电脑也这么精通啊。 余神惊讶着说道。而一旁的霍星星则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我能问一下，所谓的破解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慕容思炫说到这儿微微一转头，向霍星星和余神望了一眼，接着道，我能够还原那段视频，能让那段视频重现于你们的眼前，我能让你们看到萧婉珊到底是看到什么被吓死的。霍星星和余神一听，一起咽了口唾沫，心里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段对于这宗连环杀人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被删除了的视频竟然还能够重新出现。余神愣愣地出神，过了好几秒钟才微微地回过神来，神色凝重。慕容思炫，难道说那段视频的内容你已经猜到了？ 是的。 慕容思炫仍然没有望向霍刑警和余神，而是紧紧地盯着笔记本的显示屏。霍余二人不禁轻呼一声。 啊，是什么？ 慕容思炫接着说道，这宗连环杀人案的一切都是一目了然，没有任何悬念可言。霍刑警沉默了，余神则问道，那么凶手到底是谁？慕容思炫一边聚精会神地研究着笔记本电脑，一边用没有一丝起伏而平淡的语气分析道，我们从头说起吧。案件的开始是沈芝被杀，她的尸体上抱着猫的头、身体和尾巴，现场有明显的证据指证具有杀害沈芝动机的王健是凶手，然而王健却有不在场证明。接下来王健被杀，尸体上放着黑猫的左前肢，现场有明显的证据指证具有杀害王健的动机的萧婉珊是凶手，然而萧婉珊也有不在场证明。再接着萧婉珊被杀，她的尸体附近的笔记本电脑上出现了黑猫的右前肢的图片，笔记本里有明显的证据指证具有杀害萧婉珊动机的杨艳荣是凶手。至于杨艳荣是否有不在场证明，警方还没有调查到，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紧接着杨艳荣就被杀了。凶杀案的现场收到了装有黑猫的右后肢的包裹，现场有明显的证据指证具有杀害杨艳荣动机的孙振是凶手。这就是到目前为止这宗连续杀人案件的大致情况。霍刑警和余神一起点了点头，慕容思炫没有瞧他们，接着分析，根据凶手的杀人规律，接下来会被杀的是孙振，在孙振被杀现场会有证据证明指证某个具备杀害孙振动机的人是凶手，你们猜那个具备杀害孙振动机的人会是谁呢？ 我们已经在调查孙振的生活圈子了，不过还没有结果。 不用调查了，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慕容思炫淡淡地说道。 什么？ 霍奇霞张大了嘴巴。你们是否查到孙振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后来两人分手了？ 慕容思炫问道。是啊，霍奇侠提高了音量继续说，我们的同事的确是调查到孙振的感情生活十分混乱，他不久前才跟一个女孩子分手，只是由于调查时间太短，我们还没能查到那个女孩子的姓名。慕容思炫接着说道，那个女孩子被孙振抛弃之后十分痛苦，最后自杀了。啊，你怎么知道？于神和霍刑警同时惊叫了一声。是你们告诉我的，慕容思炫说。我们？霍奇侠和于神两个人都露出了迷惑的表情。慕容思炫说，那个女孩子就是沈芝的妹妹。啊，霍刑警和于神同时叫出声来。慕容思炫紧接着说道，孙振玩弄了沈芝的妹妹的感情，还抛弃了她，沈芝的妹妹伤心欲绝，终于选择了轻生。沈芝恨透了杀死自己妹妹的孙振，所以说那个具有杀害孙振的动机的人就是沈芝。听了这段话，霍奇侠和于神都不说话了。如此一来，一切不都明朗化了吗？沈芝恨孙振，因为他害死了自己的妹妹。王健恨沈芝，因为他甩了自己。萧婉珊恨王健，因为他骗了自己的爷爷，害死了自己的爷爷。杨艳荣恨萧婉珊，因为他抢了自己的男朋友。孙振恨杨艳荣，因为他害自己丢了工作。他们的关系网已经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现在我们假设孙振已经被杀，孙振被杀以后，这一宗连环谋杀案就此结束了。那么凶手是谁呢？是谁把这五个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给杀死了？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调查，那么我们永远也找不出凶手。 永远也找不出凶手？ 霍奇侠打断了慕容思炫的话。 什么意思？难道犯人真的这么狡猾吗？ 因为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犯人，慕容思炫斩钉截铁地说道。 啊？ 霍奇侠轻呼一声，显然没能明白慕容思炫的话的意思。于神的脑袋急速地旋转着，随即问了一句，根本没有犯人，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死的？ 或许应该这样说， 慕容思炫补充道，是有一个人在幕后操纵了这一切，但是这个人没有杀过人。 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死的？ 于神追问道。 就像生物链一样。 生物链？霍刑警和于神一起问道。鹰吃鸟，鸟吃虫，虫吃果实，果实吸收细菌分解的无机物，而细菌则分解鹰的尸体，这就是生物链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大自然只是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了环境，并没有干预他们的行为。而我们的案件也是这样，那个操纵了一切的幕后黑手就像是大自然一样，他并没有动手杀人，只是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至于这五个人是怎么死的，就像是生物链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一样，他们是自相残杀而死的。他们的身份不仅是死者，同样也是凶手。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连续杀人案件，而是几宗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谋杀案。霍刑警和于神听到这儿，表情是早已凝固了，他一脸惊讶的表情久久没能消去。慕容思炫仍然在低头研究着他那台笔记本电脑。于神一开始推断这宗案件说有可能是交换杀人，其实这种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只不过这不是简单的交换杀人案件，而是一宗错综复杂的多重交换杀人案件。所谓交换杀人，是指 A 恨 B，C 恨 D，A 帮 C 杀了 D， 而 C 帮 A 杀了 B。 在我们的案件当中，沈芝恨孙振，王健恨沈芝，萧婉珊恨王健，杨艳荣恨萧婉珊，孙振恨杨艳荣。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王健杀了沈芝，萧婉珊杀了王健，杨艳荣杀了萧婉珊，孙振杀了杨艳荣，最后沈芝杀了孙振。可事实上，沈芝被杀的时候，王健有不在场证明， 王健被杀的时候，萧婉山又不在场证明。萧婉山被杀的时候，杨艳荣又不在场证明。而杨艳荣被杀的时候，孙振又不在场证明。孙振被杀的时候，沈芝已经挂了。那么，难道这五个人自相残杀的推论是错误的吗？其实不是，这就是制定这个计划的幕后黑手的高明之处。王健恨沈芝，他却不能让王健去杀沈芝，而是让跟沈芝没有利害关系的萧婉山去杀沈芝。萧婉山恨王健，他却不能让萧婉山去杀王健，而是让跟王健没有利害关系的杨艳荣去到酒吧引诱王健，并把王健引出来杀掉。杨艳荣恨萧婉山，他却不让杨艳荣去杀萧婉山，而是让跟萧婉山没有利害关系的孙振去杀萧婉山。沈芝恨孙振，他却不让沈芝去杀孙振，而是让跟孙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王健去杀孙振。这样来说，这就像是交换杀人一般。当我们根据杀人动机这条线索是调查嫌疑犯的时候，会发现具备杀人动机的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这样会大大加大了杀人案调查的难度。同时，幕后黑手还把一只猫的尸体分成了五块，让每一个凶手都在凶杀案的现场放上一块猫的尸块，让我们以为每一宗案件都是有联系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起连续杀人案件。我们越是朝这个方向调查，就离真相越远，甚至永远无法查到案件真相。霍刑警和余神听到这里急促地呼吸着，他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慕容思炫的推理实在是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那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细想之下，他的推理又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慕容思炫舔了舔嘴唇，接着说道，我再简单地概括一下这几起杀人案件的情况吧。沈芝恨孙振，王健恨沈芝，萧婉山恨王健，杨艳荣恨萧婉山，孙振恨杨艳荣。于是幕后黑手分别联系这五个人，让他们去杀掉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他们所憎恨的人将会被杀死。接着，沈芝在杨艳荣家中的桶中饮用水中下了毒，毒杀了杨艳荣。而王芝设计了一个杀人机关，在某个时刻杀害了孙振。萧婉山用水果刀杀死了沈芝，杨艳荣用钢丝勒死了王健。而孙振呢，则是远程杀人，通过电子邮件里的视频吓死了萧婉山。这五个案件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却被这五块猫的尸体给连接了起来，感觉像是联系发生的一样，就好像是同一个人在犯案。这五宗杀人案件，五个死者，同时也是五个凶手，这是一条生物链，一个关系网，一个魔环。他们五个人堕入魔环，无法脱离，只好杀人，然后被杀，为那个幕后黑手完成了一件极之完美的艺术作品。不过，这只是一件犯罪艺术作品。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碳仪器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整。